里 you

儿不应该用药面毒死夫君。傻孩子，你错了，皮实这碗毒药面本来是要害你一死啊，没想到叫那倒霉的沈燕林他替你吃了，当时呜呼哀哉，才闹出这么大的事来。哎，这可是个警示文啊，所以说呢，这夫妻间的事情一定要说了好了，如若不然可真有这性命之忧啊。走吧走吧，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，叫他打狗他不敢骂鸡。俗话说得好，爱金似金是爱玉似玉，他爱着皮是那样的，能消得出好来吗？他跟赵建生也是那么乱七八糟的，说这个都没有用。走吧走吧走吧，贪赃，听我告诉你说，王县令那个官儿也是范本范粒儿拿银子钱运动来的。自打上任以来，是挂产地皮，吃的喝的穿的用的，哪一样又不是民脂民膏了呢？俗话说得好，衙门口冲南开，有理无情你拿钱来，那个黑幕啊，打了去了，你管不了啊，走。走吧，天哪，你说这个都没有用，你说他干什么呢？ 啊， you 弟弟， 你甭理我。 弟弟， 我是个好人呐，我。 弟弟， you 下面请听三堂会审，池小秋扮演苏三，宋小川扮演王金龙，高彤扮演刘秉义，穆宇扮演潘必正。 为方教用，青刀红图，案情一旦之中内有谋私情妇一案，不知因何将苏三也牵连在一内，因此将人犯提到太原府审，稍事升堂就先审此案，正是一朝生荣幸，难忘旧恩情。 是否心愿莫翰林？门上哪位听事做什么的？烦老通禀，托俺二位大人求见。 何着？其大人不按二位大人求见， 有请。 有请。 有请二位大人。 曾查得案卷，内有 貌似千夫一案，不知连累多少好人在内。 有过仙女而不登， 好过仙女而不担。 大人升堂，先生哪一案？ 自然先生貌似千夫一案。 大人升堂，司礼登，你们此额后 请。 Thank you. 诉状，你倒有叫一臣有事务分明是以刁妇， 请刘大人用心， 大有长存。 Cheers. 倒也张嘴了， 倒也张嘴了。 我看我来个你 是蓬公开怀的人儿， 是哪一个啊？ Yeah.